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俄罗斯网络杂志生活商载了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全民族团结起来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》全文。杂志还登出了金日成同志的照片。